第十一课，生病，热身。 眼睛， 头， 嘴， 脸， 牙， 胳膊， 肚子， 腿， 脚。 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脚， 扭， 伤， 休息， 一会儿， 感觉， 疼 的， 厉害， 带， 医院。 句子。 一，你怎么了？ 二，感觉好点儿了吗？ 三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 绘画。你怎么了？ 我的脚扭伤了。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感觉好点儿了吗？ 还是不行，疼得厉害。 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活动， 听后搭配。 一，你怎么了？ 我的脚扭伤了。 二，感觉好点儿了吗？ 好些了。 三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 不用了，休息一会儿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舒服， 拉肚子， 呕吐， 应该， 输液， 肿， 药， 开药， 刺， 片。句子。 一，你哪儿不舒服？ 二，我拉肚子了。 三，我不想输液，请给我开点药行吗？ 四，这种药每天三次，每次四片。绘画。你哪儿不舒服？ 我拉肚子了。 呕吐吗？ 不呕吐。 你应该输液。 我不想输液，给我开点药行吗？ 好吧，这种药每天吃三次，每次吃四片。